锵锵三人行，今天啊迎来一位女作家，但是呢我早就在节目里啊引用过她的话，我是在天涯杂志里看到关于她讲这个动物的话，蒋子丹老师。嗯，文道是不是也有耳闻呢？ 当然了，就以前我看天涯的嘛，一直就看天涯杂志。 对，本来你是个专业作家，可是呢我收到你寄给我两本书，动物档案，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你现在上升华到一个动物为动物而写作的作家，能这么说吗？ 这两本书的这个缘起，我觉得它其实说起来它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呢它最后成为了一种必然。 怎么讲？ 因为最开始我是被北京的一个就是收留流浪动物的一个女士叫张雨萍她的行为感动，我当时只是想写关于她的故事和她的小动物。但是后来一旦进入了这个氛围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动物的问题远远不是说几只宠物或者是说几只流浪动物的问题，它因为动物太多种类啊，比如说工作动物。 什么叫工作动物？ 工作动物，牛马还有就是那种什么那种那个搜救犬呀、缉毒犬啊，就是为我们工作的。娱乐动物，比如马戏团呐 等等吧。还有就是这个农业动物，就大量的供我们吃的这些动物。 猪啊羊啊鸡鸭啊这些 。 这都是按照人的使用去分类的。 对，实际上就是说这人跟动物的关系这密切，还有一部分就是野生动物。野生动物看起来好像离人远一点，但实际上它们也是被人类活动左右嘛。 前一阵你说你去看那个黑熊， 对， 就是取胆汁的那个黑熊，哎呦，我才知道那么样残酷的取胆汁会使它得肝癌。 对，我是这一次从四川到北京的，就是我刚好到那个黑熊基地，他们呢是亚洲动物基金会。在中国有一个黑熊救助项目，就是救助越熊嘛。这些熊呢是我们国家现在有一种那种产业，就是这个活熊取胆，就是养熊，养熊的这个产业。但是呢现在它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有合法证件的一些养熊场，还有一些呢就是农民散养的或者是很小型的这种黑户养的熊。那些熊它就是不能有这种就是起码的这种生存条件，因为你要是去看你就知道，有的熊它是20年关在一个小笼子里，这个笼子是它小时候从野外被抓来的时候放进去了，那个农民忘了给它换大笼子，于是它就憋在里头长。他们那个黑熊基地就有一只熊，其实已经20-30岁了，但是那个熊很短，它这个侏儒是被笼子憋的。我去看到那天正好他们正在收了新收的一些熊，就是大概有28只吧，来了第四天已经有7只熊死掉了。那这些熊来的时候状态都很差，然后经过他们那个，因为他们呢有很多这个志愿者是世界各国的兽医，来了以后在那给他做体检，体检以后发现他们都是得的肝癌。我那天去的那天下午正好有一只熊正在体检，体检最后确诊他是肝癌，他们就给他施行了安乐死。然后那个他们的创办人就是香港话翻译成谢罗变臣那个英国女士，她就说你如果愿意你抓着他的一只手送他走，他们就给他打针，然后解剖出来拿到了那个肝脏，那里头确实是乱七八糟长满了那种他们现在特别希望通过就是人医的合作，就是解决一个科学论医学科学的论证，就是说如果这种常年流着血流着脓的肝脏最后因为慢性刺激长了癌的肝脏分泌出来的胆汁做成的药品是不是有益于人的健康，他们认为是有害的。 这也挺让人担心的。 其实你记不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就谈过一个问题，那时候我就讲吃火腿，因为现在我们在超市买那种大型的大量的那种制造的火腿啊，这火腿吃了人吃了其实也是会有问题，它不止腌制，而且在什么地方呢，就它这个种火腿啊，它来自的那种猪啊，是那种机械化农场的猪。那种猪呢，它的饲养的方法其实跟养熊这样养法很像，都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铁栏，一只一只的。 那么在一个特别狭小的空间里面逼迫的这么养起来。 嗯， 那猪呢是一种对空间很敏感的动物。 嗯， 跟人其实任何动物跟人都一样，你想想人啊，比如说我们贴得特别近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动物也是一样。那你群猪这么贴近了养之后啊，它的脾气很糟，他们常常会互相咬的，所以你去这种农场看他们满身都有伤痕。 另外他们会把猪的有一些养猪的地方，他会把猪的那个 尾巴 剪掉，包括那个养鸡他会给它断喙，就是用那个烙铁把它的 嘴 给弄平。 那那要干嘛呢？ 那就是怕他们互相多嘛。 他们怕互相多嘛。 而且现在我这书里头也写到了，就是那个养鸡场现在变成楼房，就原来它是在地上跑的，然后它一层一层的，特别是蛋鸡生蛋的那些鸡，它是一格子 格子笼里， 然后它小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只鸡的这个占有的面积就是一张纸这么大。有的就终身蹲在一张纸这么大的地方。还有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有的蛋鸡它下蛋不能下了，然后就要淘汰掉，那个鸡场的工人想把它拿下来的时候，发现它的爪子长在那个笼子上了，那就可见它很小，就它没挪过窝，它每天就在那吃食喝水然后下蛋。 然后呢这么搞出来的， 它是就像疯人院一样的，那里头的鸡我去看过了，就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是黑暗的，它只要一见到光或者来了人它就会拼命的叫，就是那种非常。 所以呢他们这种发疯的方法，像我刚刚讲那个猪呢，它这么拼命互相咬之后啊，它的身体里面因为它有情绪问题，它会有激素。 对， 那种激素呢，比如说如果是鸡的话到了蛋里头，如果是猪的话到了我们做的火腿里头，那这个东西人吃了之后啊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是啊，所以现在说那个人道屠宰嘛，也是因为国际上的这个屠宰标准对于这个猪肉，就是说你如果让它情绪不好了，那么这种肉啊我们不能进口，就是说也是担心这个肉对人的健康，好像国外它有这种肉的这种标准。 不过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啊，还不是说这些东西最后对人有什么不好，有些东西可能对人没什么不好，但是问题是你就是觉得这种对待动物的方法不对。 对，我觉得人很残酷，就这样，所有动物都为人服务，因为从人就是从人从动物里分化出来之后，人会制造工具，以致到现在我们有那么多高科技的手段，那确实人现在是独步天下， 称王称霸。 哎，称王称霸。那这样我们用动物但是还用得这么残酷。 对，这人呢、啊、我就觉得真是他有一个，你要是站在他们的立场动物的立场上想啊、 嗯、 还真是觉得这个人就本是同根生啊、 嗯、 相煎何太急、啊、 不过这个东西就你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还有一道名菜，比如说鹅肝、 嗯、 法国的鹅肝， 说是让鹅脂肪肝。 对，那方面当然是脂肪肝，那是个病变、 嗯、 因为它是用大量的饲料拿一个管子灌进这个鹅的嘴巴里头，往里头灌， 跟填鸭， 对，跟填鸭一样。但是呢、嗯、你就这么听啊，我们一般人现在这么听你听不出它残酷的地方。你如果见过那个鹅肝厂，你就发现地上都是血。为什么呢？因为它灌的时候那个管子是硬塞的、 嗯、 塞到一个程度它的嘴巴然后肠子里面开始呕血出来、 哦、 它是一直吐血的那个鹅。 就像我们现在还有些地方就是给牛啊灌水的、哎、给猪灌水、嗯、人家住在附近的人就是整夜听见那个牛啊猪啊那种喊叫。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你信不信这个有天，或者说是比如说你看作家有时候讲这个移情啊， 嗯，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事儿什么吃鹅肠吃这个，哎，人们不会这么想，但是你就怕这么想，你要把自己想象那个鹅它感觉不感觉到的痛。 嗯， 就是我从小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看见有些动物受屠宰的时候哈，我总在想就是说它因为你永远也没机会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感觉，是吧？但是就是人同此心的话，哎呦，那家伙等于是酷刑啊，就是他还是说他实际上他比较傻，他处于一种比较钝的情况，他只能感觉到一些比较模糊的痛苦。 不对，实际上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因为争论的也很多、 嗯、 老是在试图用一些数据或者是用一些什么科学的检测来证明 动物会不会痛苦？其实呢，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庄子说那个子非鱼那个，对，他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一个画家他可能说这个鱼在水里游它很优美，一个吃家他可能说，哎呦这条鱼啊做成红烧还是清蒸啊，他就会这样想。但是一个有仁慈慈悲之心的人，他可能就会跟动物有一种相通，像他，哎，他觉得那个庄子认为鱼在水里游，他很快乐，是吧？实际上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在几千年前已经解决了，就是你要用心去体会，感同身受的话，你会知道他有痛苦。实际上，大量的这种动物行为学专家，他们给出的那种实地的考察监测的报告，那完完全全可以说明，他们不光是说知道疼，而且他们也会有人类有的各种感情。你要你家养过动物，你也会知道。 对对对，从宠物。 他会高兴，他会愤怒，他甚至他会报复你。有时候你要把他关久了，家里没人，你回来了，他跑到一个不该去的地方给你尿一泡尿，这个其实他都是有意识的。 就是说，问题在于 甚至还有幽默感，他们还有那个羞涩。有什么？而且我觉得动物的问题远不是我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说像蚂蚁啊，像有一个就是诺贝尔奖得主叫托马斯·刘易斯，他是一个美国的医学专家，他研究蚂蚁，他就说蚂蚁其实他们什么都干，就差没看电视了。还有一个人说过，说蚂蚁跟人类相比，他们除了不读报不通奸，所有的行为跟人一样。它是什么呢？比如说它的社会等级，然后它的分工，比如它有兵蚁是打仗的，它有那种就是说种蘑菇，就是种那个真菌的那种蚁，它就是农民嘛。然后它又有专门的饲养婴儿的啊，还有纺织蚁。 我觉得存在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漠视一些残忍，或者说这些残忍呢，叫做天地不仁，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以万物为刍狗。 对，就像你说的，比如说现在人讲了，说啊，那鸡关在那么小的笼子里，可是比如说非洲还在发生一些种族灭绝的现象，这个人，这个难民，他的这个像印度有些地方生活的那个景况，所以现在还顾得上这个动物。而且就是说，你知道，我觉得有些这个从事动物保护工作的人呢，有些脆弱点的，你看后来绝望自杀， 对， 绝望自杀，为什么？他就是慢慢进入到这个动物的世界，然后就想，可是他心中啊有解不开的矛盾。 但是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所有去关心动物的人都会遇到，就是说人的问题还得解决，咱们还有什么时间去关心动物？我觉得实际上，动物它作为这个生物圈，作为大自然的一个分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其实是跟人的这个关系，你是不能回避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做那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好像说要么我们就关心动物，要么就关心人，这根本不矛盾嘛，是吧？我们在关，也可能我们爱动物就更爱人类，在爱人类的同时也爱动物，这有什么那个吗？对吧？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啊是恻隐之心的问题， 是 就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你看到把人伤害成那个，把任何东西伤害成这个样子，包括你把一棵树给砍了，这心中都会有不忍。 康德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其实把那个就是把那个善分成等级来对待没有什么益处，其实是要所有善联合起来去对抗恶。 但是 你现在就说，如果我们善待人类，我们难道就一定要虐待动物吗？或者我们要善待动物，我们一定要忽略人的问题吗？那如果要是永远是这样来讨论问题，都问你一下说，哦，那个房子里有一条狗和一个人，着火了我们先救谁呀？这种问题其实没有意义，就连傻子白痴都会回答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为什么总是要假设，做一些这种无意义的假设来为难人家呢？我觉得 你看啊，从某种就是说你比如说，我甚至可以相信佛教说众生平等，对吧？甚至你杀一个动物也不行。但是呢，实际上好像还有一种相对真理，就是说我们人类总是要利用一些动物的。但是这个到什么程度？所以我就像那天还想跟文哥文道这个探讨哈。好比说中国这个美食家，那么这么多的这个菜肴啊，这个做法，比如说吃螃蟹怎么吃，吃这个怎么吃，甚至你可以说是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是这些东西如果按照你那套伦理观来讲，那就是有伤恻隐之心，就太残忍。 其实不一定，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做菜跟法国人做菜有个特点，就是不浪费。 不浪费什么意思，就一个动物利用到尽，要吃的时候它不一定要是像我们刚才讲生抠鹅肠那种，就是它不一定要那么残忍的来利用那个动物，相反的这种利用方法，比如说做这个机长的这个中心啊， 嗯嗯， 这不是一个中国美食之道底下的上乘王道的东西。上乘王道的东西指的是一个动物既然已经为人牺牲了，已经死了，我把它由头到尾我都能吃，都能做成菜，而不是说呢一个鸡我别的都不要了，只要它长成这一块，这是一种罪大恶极的吃法。 另外就是说关于这个动物怎么杀，你看像肖伯纳他是一个素食者，然后别人也问他，就是说你认为你是作为你是一个素食人，你认为如果我非得杀动物，我不是素食人，我得吃动物，我们怎么办？他说那就要杀得快。然后他这个话一出，肯定就是群起而攻之，说你怎么？但是实际上也有人说，那你既然都杀他了，你怎么杀不是一样吗？实际上那你说对人的死刑还从那个车裂什么凌迟变成了注射，它这中间还是有不同的。 对，重要的地方在哪？就是 让他无痛苦。 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里面啊，过去比如说你我们想象中最残忍的人呢、啊，不应该是我们这些文明人吗？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少亲手屠宰动物，对不对？我们想象中呢，大概是一些猎人，他天天要屠宰动物来维生，他们应该很残忍。事实正相反。我们去看各个不同的文化，它里面猎人这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啊？猎人是最尊重动物、最尊重自然的人。当他打猎的时候啊，很多比如说像讲萨满或印第安人，当他们猎食动物的时候，他跟动物是有感情的。他是觉得那个动物，我没说一头鹿，比如说一个印第安人，当他猎杀一头鹿要用毒箭射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尊重这头鹿的。他吃它的时候，他是要感恩的。传统宗教文化要有感恩，这是一个自然，这是这个森林赐给你的东西。你会发现印第安传说很有意思，他们又很崇拜动物，但是他们崇拜的动物是他们要吃的，但他是要尊重它， 图腾啊， 对，而且绝不滥杀， 对，关键在这儿不滥杀。 但是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我们表面上很文明，但我们不宰动物为生，但是问题是我们把动物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关在鸡笼里面，让它的鸡爪子长在那个铁笼栏杆上。我们现在的这种对待动物的方法跟那种猎人对待动物的方法好有一比，就是那种猎人对待动物的方法就等于过去的人比如说比武决斗，我看你不顺眼，两族人要打仗，两个将军出来单挑来决胜负。我们现在对待动物的方法就像纳粹德国把犹太人关进集中营，用毒气把它毒死，很干净。我们哪一个更残忍呢？ 反正现在先去一下广告再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姜老师， 我接着刚才那个梁先生的话，他说到了这种就是需求啊，就说比如说猎人打猎，他可能是要维持他的 生存， 但现在人吃动物，他不是为了这个生存了，就是说我们现代人除了在动物的需求方面，还有在其他方面，很多都已经就是说人的这种基本的欲望他已经 满足了， 满足了之后他为什么还要不断的提升？那就是说人的欲望其实他已经加入了很多别的成分，就是说已经符号化了，比如说比如一个猎人他养了一头狗，或者是说一条狗，或者是一个流浪汉他牵着一条狗，他也可能这个狗是他的工具，或者是他的一个精神的依托。但现在呢，你养狗也养出很多名堂，比如说档次，就说啊，那你窦文涛你要牵一只京巴，人家说可能不对吧，你至少得弄一条拉布拉多呀，或者是古典牧羊犬呀，苏格兰牧羊犬，它是好像已经符号化了。然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残忍的吃，也已经就是说变得就是吃排场啊，吃地位啊，吃身份呐、吃的不是这个食物本身，那这些东西是值得人很警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基本的生存需求，什么是过分的奢求。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人认识到了自己，就是说我们应该非常克制的，就是说把这个我们对动物的这种就是利用吧，现在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确实在利用，一个是要 比较的，就是说要避免那种残酷的手段。二个就是说，我们这种利用一定是说，仅仅是说满足我们的需求。那这样的话，它的人和动物的关系会松弛的多。 你说的问题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它涉及到就是说人类目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要不要改变？ 对，因为而且这 有没有超过什么叫我的需要，我的合理的需要？ 对， 超过你看人跟别的动物比啊。只有人这是自由意志的，别的动物的贪欲，你可以说它跟类似于天道，对吧？它狮子它吃饱了，它不会再吃 了。 只有人呢，它是可以一直吃下去的，甚至吃鸭掌、吃鹅肠。 而且现在这个生物链之外，还有一个商业链条呢。就是说进入了商业链条之后，所有的需求工业化，它就有一个商业利益在里面。比如说实验动物，那个为了要让那个这个。你看美国有一个公司，他就说我们就是说从我们这出去的消息就是说吃什么你都可能长癌或者是得糖尿病，然后他们就做了很多动物，有的是长癌的，有的是得糖尿病的，来供给这些医疗机构和大学的实验室来做实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动物商啊，它是只是说他做的这个动物很特别，都是有病的，然后呢他就会宣传，人们会各种各样的说我们要用这些办法来研究他们，来知道我们自己要怎么对付自己的病。那其实如果要进入到这个里面，他又会有无限的需求在那。 动物将来写历史的话，人类就是731部队。 那就是啊，那一点都不错呀。 所以我想最像就是人呢、一直有一种我族中心的一种理论。我们其实回想一下，这个我族中心就是说他现在是对动物。